这场面一片混乱，几大工会一会儿激活这个，一会儿激活那个，玩家们都有一种BOSS有很多的错觉。但事实上，真正的BOSS龙剑士此时依然安逸地在圈中歇息，各家工会乱归乱，但却没有任何一击落到真BOSS身上。很显然，乱之下，各家都隐藏着清醒的认识和判断。 他们都知道，此时真正能引起场上平衡倾斜的东西是什么。龙剑士现在还不能碰，谁碰谁就将是众矢之的。在现在大家集火玩得这么开心的时候，众矢之的的下场会很凄惨的。所以每一家工会都在盼着有人犯这个错误，结果却发现每一家都是这样的冷静。 叶修的战斗法师在此时骤然从人堆里钻出来，像是慌不择路一般跑到了一个相当显眼的位置。灭大神还是大家相当喜闻乐见的举动，只是经过最开始一波攻击后，各家团队一边集火别人，一边也会小心保护自家大神。到后来，集火的难度大增，想寻到目标特别不容易。但现在， 叶修的战斗法师居然被逼暴露在了好几家的攻击视野内。别犹豫，各家的攻击瞬时就朝这边转来了。叶修的战斗法师却跑得比兔子还要快，嗖一下又溜向别处。他要开 BOSS！ 有人骤然发现，叶修的战斗法师转眼就要踏入龙剑士的仇恨范围了。他大意了吗？ 各家的职业选手此时激动了，叶修居然忙中出错，他这一开 BOSS， 大家都不用沟通的，绝对很有默契，很没负担的，先把星心提出局。进了，他真的冲进去了。龙剑士动了，察觉到有人接近，他是会主动攻击对手的。叶修似乎在此时方才察觉，连忙变向。晚了吧？ 无数欣喜地想着，龙剑士果然也已经有所举动。就见他高高跃起，一个超霸气的崩山击，一剑斩向了雷霆工会。我操，怎么回事？雷霆工会大乱，但是萧时钦早在叶修操作战斗法师变相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有些不对了。我去，这是误导！萧时钦泪流满面了。 因为迫不及待地集火叶修，结果他的战斗法师这一变向后，雷霆这边有攻击就这样落到龙剑士身上了。叶修的战斗法师虽然先进了 BOSS 仇恨范围，但是这哪里比得上直接攻击 BOSS 建立起来的仇恨巨大？伴随着龙剑士的强力入阵，其他工会立即开始落井下石。解释无用。 萧时钦很清楚这一点，这么明显的误导，各大工会都有高人坐镇。萧时钦不信他们看不出来，但是这种时候，这些家伙肯定都会顺水推舟，假装不懂来寻求默契，那么配合着 BOSS 先把雷霆踢出局，自然最顺手了。萧时钦只是郁闷叶修误导到的人为什么是他们雷霆，而不是其他工会。 更郁闷，为什么是叶修先想到了来这么一手，而不是自己？准备撤退。单扛 BOSS 加其他数家大工会的落井下石，雷霆瞬间形势艰巨。萧时钦果断下达了撤退的指示。趁着乱劲儿，顿时就有工会已想顺势接管场面。鬼阵起！虚空这边是从来不会缺鬼剑士的，此时在本队大神 第一阵鬼李轩的指挥下，所有鬼剑士冲上一线，管你斩鬼还是镇鬼，齐齐召唤鬼阵。瞬时间，鬼神之力弥漫开去。虚空的鬼剑士们绝对是经过一定练习的。此时，鬼阵放的交织成片，少有重叠，一大片领域顿时像是被封印了一般。因为战队核心角色的缘故， 各大工会收到的玩家中职业比重总会有一些突出，如此某一职业泛滥，在副本中是很让人头痛的一件事。 但在 PK 中却也容易利用同职业的人数优势，制造出其他工会不可复制出的团队攻击方式。就如此时的踏破虚空，这等大范围的鬼阵覆盖，眼下其他工会的精英们就是无论如何也用不出来的。他们哪有这么多鬼剑士啊？但是没有鬼剑士，他们总有其他职业。中草堂的魔道学者们就在此时扩散为上，齐齐发起了攻势，熔岩烧瓶满地乱丢，魔法射线交织成网。 剑客团冲啊！ 兰西哥也不甘落后，一声号令，他们工会最多的剑客组成勇猛的冲锋团队，三段展开路，迅速掠入敌阵。数量其次的众术士直接开了一圈的死亡之门。 哼，早料到你们会这样了。 百花谷的人马也悍然参战，他们的弹药专家不但多，而且都喜欢模仿他们昔日队长张家乐的百花式打法。虽然没那么高水平，但是一堆人乱七八糟的技能齐齐丢出来，那份光影效果也是相当惊人的。 够乱呐！ 叶修在旁欣然点评着。就在他冲上去误导的时候，就已经给了星星指示。星星在那一刻非但没有冲上去急火雷霆，反倒是比雷霆跑得还要快。于是这时其他四家顺势开始激战，星星却反倒抽身事外一样的看起了热闹。叶修看了看那边的战斗情景，又看了看他们的星星阵容，他们这种新兴团队暂时还没有这样的职业凸显。虽然叶修的散人现在是很吸引人的存在，但散人今时今日想练出来就相当困难。五十级完成神之领域的挑战，这不是一般的玩家高手可以做到的事儿。而且现在等级上限又提升了五级，神之领域的挑战难度进一步加大，但依然要在五十级时完成，练出散人的可能性明显又降低了不少。其他几家工会此时也注意到了星星悄然退开，等收渔翁之利，个个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他们此时已是开弓箭，没法说回头了，想再来波默契，说一起去收拾了星星比较难以实现。毕竟都是百人团队，都已经打开花了，想收就收没那么容易。 注意保存实力。 四家工会顿时都抱起了这样的心思，如此都取守势居多，场上节奏顿时放慢。各家一看，诶，这样不错，如此慢慢收火，转攻星星也不是没有机会的，是不是互相约定一下呢？此时各方已经交织一起，一边想求默契，一边又怕有人虚与委蛇，趁机下手，这真是相当的纠结。要不怎么说工会战比职业赛还复杂呢？职业赛至少没有这样大乱斗的场面，一上场谁敌谁友清清楚楚，哪像工会战斗一敌一友变化无穷呢？几工会这还在思量接下来的部署呢，圈中突然一道剑气逼出，直接将人丛展开了一道裂缝，龙剑士居然从层层包围中冲了出来。众人一惊，龙剑士这个 boss 是不存在主动逃跑这种设定的，这是仇恨被人抢走了。所有人视角一转，就见龙剑士直冲过去的地方，一名枪炮师肩扛着重炮，还在一炮一炮地朝龙剑士轰杀着，直至距离相差无几的时候，这才抽身后撤。但 boss 的移动速度哪是玩家玩得起风筝呢？否则未免太好杀了。龙剑士人还差着数步，挥剑一斩，一记魔剑士的冰创波动剑已经追着那枪炮师去了，技能速度快得足以让所有魔剑士玩家流尽口水。结果这枪炮师的反应也是极快，拧身跳起，空开一炮，角色折向，将这冰创波动剑给闪了过去。枪炮师，目前联盟首席的枪炮师可已经到了星星了， 除了苏慕成这种级别的选手，又有多少人有能耐在这种杀成一团的混乱情况下准确爆发输出，把 BOSS 的仇恨给强行拉走呢？不过这样一来，星星你们不是自招仇恨吗？雷霆那边因为只是被叶修误导打到龙剑士，仇恨并不高，单就虚空那一波鬼阵铺开，龙剑士的仇恨就被拉到他们这边了。但这个时候并没有哪家工会是想急着抢到仇恨的，优先要考虑的是控制住在场面，在场面比较稳固的状况下再来抢占输出。 BOSS 的仇恨在此时更像是个烫手山芋，谁也不想要，所以虚空在接过 BOSS 仇恨后很快又误导给了发动猛攻的微草。微草也挺客气，有意往蓝雨推，蓝雨更过分，直接就把 BOSS 过渡给了百花。百花一看这样不好，于是又想误导回虚空。几家来回折腾，技术上也是各种尔虞我诈，正是因为并不太想现在就建立稳固的仇恨，苏慕成这一波强攻才能将 BOSS 拉走得如此轻易。可是他这种明显的抢仇恨举动，那和几家相互误导就不是一回事了。BOSS 这一被带走，足以让几家工会另行禁止般的停止互殴，无需任何指示就已经齐冲上来。龙剑士还要追苏慕城的枪炮师，这时候自然已有星星其他人过来协助阻拦，但几家工会的转瞬已至，攻击就待轰下。可是一看星星这边站位，几大工会阵中的职业选手都镇住了，这站位简直就是一个超级误导的阵型。几家工会这一波轰过去，这龙剑士恐怕立即又要转火了。这星星竟然利用了各大工会这时不想抢占仇恨这一点，把龙剑士当成了挡箭牌来让他们投鼠忌器。但是是这样有用吗？各工会中可也是有高手坐镇，这样就被难倒，也网称职业高手了。历时各工会中先是叫了一波停，而后飞快部署，结果就在这里星星众呼的散开，那龙剑士竟然像放了龙的猛虎，直接就朝着这边猛冲过来了。 怎么搞的？没有人攻击吧？ 各家都愣住了，再然后有人发现了情况，顿时都哭了。这苏慕城什么时候绕到他们背后了？星星刚才是拿龙剑士当盾，一转眼又开始拿他们当盾了。此时职业高手不少，但是此时各种被折腾，让他们不得不承认，在网游里折腾了足足一年半的叶修，在指挥这种场面上的反应和意识已经和他们拉开差距了。